喂，你好， 兰兰，你在哪儿啊？ 哦，是麦克呀，我刚去游泳了，正打算回家呢。麦克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 兰兰，你今天有时间吗？ 我下午有点空。 今天天气这么好，陪我一起去南锣鼓巷好吗？ 南锣鼓巷，麦克，对不起，我晚上还有钢琴课呢，怕来不及，你让小明陪你去吧。 小明上补习班了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 你怎么想起去逛街了？改天去好不好？ 你放心，我们快去快回。再说了，今天天气这么好。 那好吧，反正我也想逛逛街，我陪你去吧。 太好了，兰兰，我们一起坐车去吗？ 我现在离南锣鼓巷挺近的，我们分头去，怎么样？ 那好吧，一个小时后我们在南锣鼓巷见。 好的。对了，麦克，我刚想起来，我妈让我帮她取一下照片，我们一个半小时后见，怎么样？ 好的，没问题。 麦克，不见不散。怎么还不来啊？ 兰兰，兰兰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 怎么回事？ 哎呀，路上堵车，我还坐过站了，真对不起。 没事儿，麦克，我们快走吧。